在我的脊梁，抱着吉他逆着光，站在阳台倚着窗，想象着他的背贴在我的背上，仰头靠在他肩膀，吹着口哨闻他的香。转眼暮色苍茫，吹来一阵寒凉，从邻家的橱窗飘来一股饭香。远方的爱人啊，是否已经起床，为他点个暖胃汤，缓一缓宿醉后的忧伤。在闰二月的尾声，毕业于他。